对， 回来， 表达的心情，又羞臊了对方的脸皮。 没有这么不团结的四个人， 咱们能不能团结五分钟？ 都憋着羞臊对方脸皮，就别打麻将。 就是， 那赢的人就是说啊，瞧你手破拍打，你瞧你手那臭，今天一晚上臭， 全是臭。 你听我说啊，这要是臭不臭啊，都是自己说，没有说别人的搭配，全是破拍，这点儿背，这一般不说别人，说别人早动刀了。 可是赢了的，他确实有时候摇头晃脑啊。 那这个得意忘形的 是吧？请小赢一把啊！ 你看又来了， 又来了，怎么 胡都不行。哎呦，真烦哟！ 举没了你，你呀，碰。 你看看， 可能啊，就有人受不了这种扰乱他的心绪，特别是日本人，所以他们最近呢，发明了一种麻将牌，没有声音。叫无噪音麻将， 无噪音麻将， 对，这个牌的样子是不是特别熟悉？ 这不是牌吧？ 这个牌的样子是跟普通麻将一样， 是， 它怎么没声呢？ 那么大个呢？ 这个儿大是因为它是刷碗棉， 没， 就是外头绿里头黄。刷碗棉， 明白了，就打这牌特别干净，这确实挺好，而且吸水，你知道吧？这但分一打这牌就噗呲噗呲的， 扔在桌上，没有声音， 轱辘了。 它就是 轱辘走了， 有点弹性。 哎， 因为刷碗棉你用过的吧？ 我用过啊， 海绵嘛，那多少有点弹性。 那也不能跟骰子似的，一扔灯台弹起来了。 你再来一这声音，你再来一刚才你 骰子是啪啪啪啪啪这样。 那你这是 差不多， 就没声了。这样呢，大家就会安安静静打，谁也别说话。这个刚说碰， 警察来了，警察来了。 不是不是，太吵了，太吵了。 哦，嫌那位吵。 可以轻声一点吗？ 这位还真是爱安静。那个说， 别压刀。 好嘛，你们太乱了， 拿什么压刀？ 阿里卡多。 哦哦， 谢谢是吧？ 阿里卡多。 安静。 那个，比方说一说吃，又来了，你看。 他老有这事儿。 可以吗？可以再声音小一点吗？ 这是把上下家都得罪了， 都得了。 对门就剩下碰了， 到自己，哈哈，刘同。 那仨人冲他，嘘，你怎么那么大声？ 方便吗？方便您再小一点声音吗？影响到我们了，对不起。 那仨人说方便吧，方便我们仨糊了。 这个好处很明显，安静，因为个儿大呢，看牌也方便。当然， 这三位眼神还不济， 你得小心对方看你的牌也方便啊。 他是不是屁轻，外边一刮风就完了？这几位玩牌开着窗户，七级大风， 不行不行，必须关门，必须关门关窗。 茶洒了也受不了。 周边人走路不能太快，到时候倒了。 可这洗牌都是费事，因为都是软的。 有那种麻将机专门洗这种牌，就放进去。 你那是 没 事 啊？哎，也不知道好没好啊。 好了，他就端出来。 端出来， 那还洗一会儿？ 从那桌上不就码出来了吗？ 也没事。 你看他能把这没声学出来，这太绝了。 那不吵不好吗？不打扰邻居啊。你半夜玩夜房，非得是那鬼呲牙的时候玩牌。 我疯了， 凌晨四点， 一点都不想，老花眼也不担心了。 到四点也该亮， 也不用趴在牌上看了，多好， 开灯了。 但是呢，中国的麻友呢集体表示， 这是中国话， 就是 这么碎的、啊、 一种情绪表达就不好不好不好。这个打麻将气势很重要的，对吗？ 对， 牌可以不会打，但是得会摔，摔的一定要响，要不然感觉在哪儿呢？ 哦，对，吃，还真是，这个中国人打麻将就是要的名额，就是为的是感觉，为了情怀。 对， 你要真是捏不巧对的，三通就没人玩麻将了。 是啊， 有气有而要嘛。 还有那种特别有气势的开，还有碰。 一般打麻将你没有开这个， 对，只有砸石碑的时候才喊开。 是啊， 而且大家都这么安静，这很容易泄露我的情绪啊。我可能微微的一个叹气，大家就察觉我牌不好了。 嗯， 一股大风就炸糊了。再说打麻将没有碰撞声，就跟斗地主没有那个背景音乐，怎么能玩好？ 这些要求还挺多。 斗地主背景音乐你们知道吗？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还有人说会不会打着打着我就睡着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我想问问你们二位， 问什么问题？我们这还等着听呢。 哪些道理懂了之后，感觉人生都舒坦了呢？ 好多呢。